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前的偏南气流影响，那么今天的北京呢，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天气转阴，午后山区会有阵雨的天气，同时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所以要注意防范啦。 具体的预报来关注一下哈，今天下午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会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是2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还是要跟大家预报一下双休日的这个状况。周六呢云量比较多，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大家外出要带上一把伞。周天天气是比较晴的，而且能见度也比较好，所以大家如果安排一些踏青啊、逛公园啊的户外活动，就可以安排在周天这一天。但是还是要提醒您，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采取一下防护措施的。 静云，你相信吗？我已经今天这个时刻已经提前穿越到周六了。 为什么？ 因为我刚来广电的路上就感觉到隐约啊，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已经感觉到有一点点零星的小雨滴在我胳膊上。 对，你知道我们北京大，所以说不同的地方的这个体感还有感觉到的这个 天气。有人今天过周五，有人今天过周六是吧？还有时差。 是，大家可以告诉我你所在的这个地区的路况还有天气的一些状况哈。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果果2007一大早跟我们抱怨说：“哎呀，思梦君早，我发现你们这签到真不是拼手速的事情。”我们告诉过大家不拼手速，你这基本上就是拼人品。 跟抢红包一个道理、啊。 哎，踩着点欠，今天也没签到前十。来看看今天哪些幸运的宝宝签到了前十名。第一名雪莲，第二名君儿，第三名是吴晨，第四名是新宇，第五名是王小歪。 我们来看看第六到十名，第六名是阿乐，第七名是萌子帅，第八名果味 VC， 第九名熊板板和第十名富贵他爹。 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刚刚啊，金生君办跟我们说，上地附近已经下小雨点了，而且就昌平这个地区，对你像 Dr. Zhang 还有小懒猪，你们应该都行驶在相近的这个路上吧，就在昌平地区哈，大家出门要记着带上一把伞来备着。这一周的时间呢，一直在跟大家预热，就是我们这个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5月13号将要举行了。其实从第一天预热的时候，哎，我记得思萌应该也做过一个片花，就是开头的时候是以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开始的。 对对对对，也是做母亲节，因为关于母亲，我们想说的话太多了，但就缺要一个这样的合适的机会来在节目当中或者在这个线下活动当中表达出来。 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做母亲节特别活动，我就一直觉得说这首歌特别契合要送给大家。但一定要等到这个离特殊的日子最近的这一天的时候，来为大家送出。我们母亲节的这个特别企划招募依然在进行当中，所以您想要带着自己的妈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记者把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录音机。我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比别人快，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柔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唱完面。 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你跟妈妈之间的种种，比如说妈妈逼你练琴呐、妈妈说赶快起床要吃早餐啦。 你知道我每次都想到什么，就是以前小时候妈妈总是很嫌弃我学周杰伦的歌，我特别想告诉她，你看人家这么关爱母亲， 对， 写的这么一首听妈妈的话，对吧？ 然后你就回头问说，妈，你当时为什么不逼我练琴？你看现在小孩人家跳得比我高，跑得比我远， 为什么不让我练双节棍？ 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母亲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今天想让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 爱母亲， 对， 写的这么一首听妈妈的话，对吧？ 然后你就回头问说，妈，你当时为什么不逼我练琴？你看现在小孩人家跳得比我高，跑得比我远， 为什么不让我练双节棍？ 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母亲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今天想让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 哇，这个应该蛮多要说的。 对，我觉得小的时候会埋怨妈妈比较多一些，你看我妈好唠叨啊，你看我妈怎么怎么样。现在就觉得说，哇，妈妈是超人。 对对，而且越来越意识到好多地方，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妈妈真的是事无巨细。 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分享来的这个，比如说亚运村已经下雨啦，我在雨中跑步，也在听节目。要提醒你，这个小雨的话要小心路滑。 是，我们的朋友哈，这现在是早秀天气预报员在北京各地给我们发回了最新的消息。一勺令乾坤说朝阳搬币店也钓鱼点了，珊珊在肖家河桥这里也在下小雨。 菲菲也说怀柔也下起小雨了，包括 Cass 说了莲花桥小雨。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刚刚呢很多的朋友也已经发过来了哈，自己呢说妈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潇潇跟我们说，哎，我觉得妈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就是永远精力无限。我们家里的地板她一天可以擦8遍。 是吗？我还要问出昨天的那个问题了。那个你们家缺儿子吗？ 缺儿子。思梦，你不怕你妈听到这期节目吗？ 我妈妈这会儿已经上班了，还好，就是 确认没关系。今天链接发给妈妈听一下。妈妈，这是我代班的早安音乐秀。 太过分了。好，欢迎各位在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妈妈最让你钦佩的一个地方一个方面是什么，待会儿说。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 完了还好，就是 确认没关系。今天链接发给妈妈听一下。妈妈，这是我代班的早安音乐秀。 太过分了。好，欢迎各位在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妈妈最让你钦佩的一个地方一个方面是什么，待会儿说。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民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中信众旺84022288。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had a dream, was it real? We crossed the line and it was on.How I feel, you've been denying what you want. You want from me, talk to me, baby. I want some satisfaction, take me to the stars. Just like, no more hesitations, this is on. Can't make it stop, give me all you got. I want it all or nothing, no more in between,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 me. Let's get real, baby. A chemical reaction,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make me I'm on it. Jepson Cartoon 的 feeling，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每到周五我会变得疲态一些， 疲态吗？ 可能觉得周六周天不用上班了，就会觉得说哎呀凑合凑合吧但是又觉得说 我跟你刚好相反，就是我一到周五感觉哇马上就要开始周末了，好爽，就会那样的非常激动的。 对，然后就自己就变得说更加活力一些，是吗？ 对对对， 我就需要加一些这种像 Cartoon 的 feeling 这种歌曲，你知道吧，自己摇醒来打跟我一起摇， 配一下节奏， 是注意踩一下这个刹车哈，注意一下控制车速。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我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看了大家的留言之后，我也忍不住给各位的妈妈来一个赞了，真的好让人钦佩。 嗯，比如说看看燕子，她说了我妈妈洗衣服很厉害的，一件很脏的衣服经她一洗呢就跟新的一样。 哎，我真的很佩服，你知道现在有好多的这种洗衣液的广告，他们就会说就像妈妈手洗的一样、 啊、对对对，非常的柔软什么的。但其实妈妈真的还如果能手洗，坚持手洗的话，这是一个挺好的习惯的，而且很不容易坚持。 嗯，还有 My name is 陈浩，他说巧了，哎，今儿是我妈妈的生日，一大早呢我和我爸相继发出了这祝福的短信。要说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的唠叨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时不时的想起。这位朋友，我们今天想问问你的是，你老妈最让你钦佩的是什么？可能是唠叨吧。 你是想起了妈妈的唠叨，还是想起妈妈的？这是两种意思哦。 是，还有 Jake 也说，哎，他这个跟刚刚潇潇是一样的，说妈妈最让人钦佩的地方是打扫卫生超干净，任何一个小地方都不放过。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有一个想分享的是，我妈妈以前在打扫地板的时候，会专门趴下来，用这个抹布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擦。 对 对，之前我还不理解，说为什么就是拖把不能直接拖掉吗？但是发现后呢，就是拖把用抹布的话，可能更干净、更细致一点， 出来这个效果完全。全不一样哈、 哎， 还有调皮如费劲，他说不，他名字叫调皮啊，不，名字叫费劲哈，非常的调皮。他说，我妈最让我钦佩的，不就是生了个好儿子吗？这我怎么说你呢？ 哎呀。欢迎你周日带着妈妈一起来参加活动好了。 是，来我们再来看一看2018年北京书市。如果说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带着老妈去逛一逛，这是在朝阳公园已经拉开了帷幕。 嗯，那这次书市也是将秉持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的主题，也是引导大家从过去的那种淘便宜书啊转变一下，变成了选好书、慢读书、精读书，来助推首都全民的阅读迈向精品阅读的新台阶。 嗯，北京书市呢已经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品牌性的活动了，每年都在朝阳公园举办。那今年呢也是文化升级加码，300多家国内知名的出版发行单位将集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的正版出版物，还有相关的文化产品。除了大家可以逛书市买书之外呢，现场还有各种的签售啊、讲座啊、新书首发啊、互动演出、教育咨询等等等等的，所以呢也是为大家打造一场全民阅读的盛会，有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爱是一本书。 就 谁，反正在几年内总是会有点醉，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哦、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到辛苦、啊、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那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那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翻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 爱是一本书，我们每个人都要精心的去阅读，母爱呢也是一本翻不完的书。我们来看看今天早安乐秀来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我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 来看看平台上的这位是瑞妍，他说了，我妈最让我钦佩的就是话题特别特别的多，无论是何时何地何人都能跟人家聊上一会儿，而且包括看医生啊，这个阿姨，市场的导购，包括保安，这个包括去银行办业务，各个方面的都能跟人家聊聊特别开心。 哎呦，这是我最钦佩的那种阿姨，你知道隔老远的小姑娘多大了，有对象了吗？阿姨给你介绍一个。 所以我想问这位朋友，你到现在是不是单身？你的妈妈这个聊天技能是不是因为你才长进的？ 是秉银哈，好好跟妈妈学习一下。还有越来越好也跟我们说，哎，我觉得我妈最厉害的，她的思维谁也懂不了。就我们家老家平房加装热水器的时候，我妈让安在窗户上。 这窗户没有窗帘是吧？ 对，其实有的时候妈妈的思维很简单，但是也很好玩、可能因为她把更多的关心的点哈都放在了自己家人的身上了。飞虎队呢今天早上跟我们说，哎呀，我觉得你们节目真的很有魔力、我们每天上班五个人一起听早秀，因为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又是同一家公司，又是同一个团队的。我之前有朋友跟我分享过，说他们上班的时候聊的话题就是、今天早秀又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啊， 是感觉能够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一些谈资哈，我们也非常的幸福、 欢乐的这样的气氛。 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调查，也是跟妈妈有关系。小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被妈妈看着做作业或者被妈妈陪着做作业的经历。 对， 但是现在芬兰的研究人员发现说，想要帮你的孩子完成好的作业，随时指出错误可能会适得其反，妈妈放手会更有效一些。 对，这个研究主要是说明着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呢，家长在旁边陪着，可能会有一种长时间的持续不信任感，让孩子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担心我不写作业，还是担心我这个写错了，所以你就一直盯着我，会有压力。但其实有时候对于咱们来说，可能这个是深有感触的，确实是有时候真的不想写，妈妈必须得看着。 是，但其实研究人员指出哈，当孩子明确的提出，比如说妈妈这道题我不会，或者说妈妈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什么什么，那家长应该是要提出帮助的、但是没有随时随地的盯着，你这儿做错了，你那儿做错了，你怎么这么笨，当然这种指责其实是非常的没有必要的，而且会打击孩子的一个自信心。 静瑜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家长在看着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他们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哎，这道题我怎么都不会，我上学都学什么了，哎，我孩子怎么做那么快，等等，这个加减乘除，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牛奶加鸡蛋呢，是很多人早餐的主要内容，但是要提醒您，这样的早餐搭配并不科学。早晨呢，我们急需要靠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能量，而牛奶和鸡蛋虽然本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但是它们没有提供充足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不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所以早餐不妨搭配上几片面包或者几片馒头之类的，而不要单纯的吃牛奶和鸡蛋。今天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也是来自听众的推荐，我们要送上的是这首来自金志文和徐佳莹合唱版本的《远走高飞》。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四个字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吃完早餐来收听早安音乐秀，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早上好各位。 嗯，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母亲节快要到了，我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 嗯，公众平台上的敏捷的杰他说，我妈呀，右手抱30斤的孙子，左手15斤的桶装水，而且一口气上4楼。 作为子女亏欠他太多了。 我以为一口气上四楼，后面要加上一口气上四楼不费劲儿。想要知道我妈身体为什么这么好吗？ 这个我一定要多说两句了，朋友们，我终于知道我在健身方面为什么一直遇到瓶颈期了。原来我缺一个孩子呀。 是，而且需要桶装水以及30斤的孙子哈。这其实妈妈的强大都是被逼出来的，然后都说女性是为母则刚，所以你会发现说健身房里面哇那么多的女性，你要加油了，思萌。 哇，压力好大，但是还是要向妈妈们学习，因为妈妈是超人。 刚刚思萌透露出来的一个重点哈，她是经常去健身房里撸铁的人，所以想要看看她身材到底有多好呢？发送一下“思萌抖”三个字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思萌一段抖动的小视频了。 还有欢迎各位发送郭鹏抖和静宇抖，也是为这次的母亲节的活动做一个预热。 是我们这个周天5月13号邀请各位呢来到我们北京电台来参加我们爱的相聚的特别企划。现场呢我们有很多的小环节的设置哈，比如说给妈妈唱一首歌，或者讲一个你跟妈妈之间的故事，或者给妈妈朗诵一首诗，还有呢一些游戏的小环节，比如说跟妈妈一起拍这些时下很流行的短视频呢、 小视频，对对对 对，包括呢我们也有精彩的这个插花活动，我们的招募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带着妈妈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欢迎你发送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报名参与。 再来看看平台上的 Logan 毛心，他说了，我老妈呀现在每天都是正能量满满，早上呢先来一碗这个鸡汤语录问早安，让我一大早上就营养满满，这不光做饭啊，还要给你做从精神上再给你来一个鸡汤。 是 Morning Call 是每天妈妈的这个语音哈，早啊，全新的一天感觉是我们早音乐秀做的工作。 加油哦。 是，还有公爷跟我们说，我妈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劳，从早收拾到晚，因为公爷是有两个宝宝嘛，他说像家里不用的东西啊，二宝的衣服啊，二宝的奶粉都得经过老妈，谁抢都抢不过。 哇，再看看下一位朋友，这个你的英文名字好像是冯 Tennis， 对，他说最佩服老妈对于工作的态度了。老姨和老妈呢都是两位老师，然后有一次听老姨讲说，妈妈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去上课，非常的困难，而且是在半路这个身体不适应的时候，还要再考虑要坚持去学校为学生们去讲课。 后来问妈妈说，哎呀妈，你都这么难受了还去干嘛，请个假不好吗？妈妈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习惯了，就轻描淡写之外呢，其实是对于学生满满的这种责任感。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时段想和你推荐的一个资讯，是关于和李荣浩合作的有一首歌，关于 Carrie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最近比较流行，对吧？ 对。 那接下来呢，有一位音乐才子也是要为 Carrie 莫文蔚谱写了一个全新单曲，就是最近非常火热的花花华晨宇。 你的偶像对不对？昨天已经强力打 call 了，说很喜欢花花哈。 对。 其实大家了解到莫文蔚跟花花之间呢，就是因为之前的一档还挺热的综艺节目叫《天籁之战》，两个人分别都是导师嘛。当节目第二季两个人在合作的时候，莫文蔚呢就已经开始筹备自己这个25周年，就是事业开启25周年的新专辑，他就决定说用这种上下半场的概念来呈现自己跟一些音乐人之间的一个交流。那么当时因为在这个现场看到花花一些经典的改编，比如像滑板鞋呀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 就说花花你要不要跟我合作一首歌曲，然后呢花花就说，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在你提出邀约之前呢，我已经写好了一首 demo， 就叫做莫文蔚，现在终于可以交给你唱了。 哇，这个花花真太有心了。而且你知道静怡，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Carrie 莫文蔚的第一张专辑1992年，确实过去很长很长时间了。而且你看那个，我可以这么说啊，看前三张专辑封面你根本猜不到那是莫文蔚。 你刚刚说1992年，我在想你应该刚出生吧。 你这个太讨厌了。 好了，这是全新的一首歌曲，这也是华晨宇作曲、荒井十一制作的《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莫文蔚的新歌，昨天刚刚首发哦，今天新鲜上线给各位听。 后半从前半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爱得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 在自我思念，人生是无尽光年，有没有你在那边，这是我的失恋，终于 呼呼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呼呼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5月12日、13日，王府井工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10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adies, here we go. Baby, where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ere you get your body from.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got it, got it. 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got it. Honey, looking good from my head to a toe.Beauty overload, body out of control. She 24, she could be a model. So beautiful, all so natural. Mommy looking good from her head to her feet. She 44, but she still looking sweet. And you can tell her daughter ain't even at a peak, cause her mama looking so hot, packing that heat. So be a good girl and thank your mama. She make you steaming like a sauna. Look out, look out, here she come now. Look out, here she come. Baby, where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ere you get your body from. Baby, where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ere you get your body from. Is a sensation. You send men in a temptation. I never knew a girl could shine like a sun. You better thank your mama, cause girl, you the one. We should have a day of celebration. Celebrating God's best creation. Girl, you got a beautiful vibration. Every day should be your birthday, huh? You make the guys all dumb. Maybe cause you're blessed with the beautiful buns. Maybe cause the beauty keep the dudes on sprung. Wondering just where you got that from. From, from,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from my mama. I got it, got it, got it. 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I got this right here. I got this from my mama. All this stuff right here. nine times out of ten, she's pretty like a mama. And if a mama real ugly, I guarantee she gon' be ugly like a mama. And if a mama real ugly, I guarantee she gon' be ugly like a mama. And if the girl real sexy, nine times out of ten, she's sexy like a mama. And if the girl real hot, nine times out of ten, she hot just like a mama. And if a mama real ugly, I guarantee she gon' be ugly like a mama. And if a mama real ugly, I guarantee she gon' be ugly like a mama, like a mama. 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All of this right here, I got all this from my mama. All of this stuff right here, I got all this from my mama. If you pretty, make some noise. If you pretty, make some noise. 如果你认真在听歌词的话，其实这首歌非常简单，大概就是一个男生小撩妹就问他说，哇美女你身材这么好，我怎么练的、嗯、然后女孩轻描淡写说 I got it from my mama， 我遗传的。 哎，静瑜为什么都上了这么多年学，你就你这么优秀呢？我怎么认真听了半天 没听出来是吗？ 一个都没听懂。 你解释、 啊、开玩笑啊。对 对， YYM 的一首歌 I got it from my mama、嗯、就是说哎，我妈妈给我的， 哎，还蛮温馨的、哦、 嗯，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地方哈都是妈妈在照顾、嗯、包括长大了之后呢，我也会跟我妈说，妈你看我基因多好，哎，腿长是不是， 嗯 啊， 等你什么时候犯错误表现不好了，妈你妈妈就说你看不随我吧。 对，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委屈的看向我爸。来看看今天大家跟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嗯、我妈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宋伟跟我们说，我妈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工作跟家庭都照顾得很好、哎、妈妈是一名医生，从小到大呢我去外地上学，就爸爸就出差啊开会着装等等的行李箱都是妈妈来打理的、嗯、以前没有觉得有多了不起，直到自己做了妈妈才发现，哇，一个在职场的妈妈能够把工作和家人都照顾好有多么不容易， 事业和工作兼顾，哎， 是，给老妈点赞。 再来看看这个 Sunday to Sky， 他说我最佩服老妈的心性了、啊、永远都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因为好像很少有事情能让她烦躁，但是呢他又说哎，比较的接地气儿，比如说、嗯、这个一个不认识路的人他到哪都会敢一个人去，不会怕迷路啊什么的，而且挂在嘴边的经常就是两句话，一句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一句是鼻子下面一张嘴不懂就问。 是，我再配一句我老妈的话，嗯，难得糊涂 啊， 因为我说 大智若愚， 哎妈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然后我妈就会装作一副她什么都懂的样子，难得糊涂。你静，就你静。还有月月说啊，今天的话题我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呢，就是精力充沛，永远有一颗青春的心，所以妈妈是超人，妈妈永远年轻。 嗯，特别佩服我们这个公众平台的好多朋友都说的妈妈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心啊，也欢迎各位在今天在周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参与。 对、嗯、我们是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的母亲节特别企划百字情书爱的相聚，希望各位可以来带着妈妈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母亲节、嗯、我们的报名依然是在开启当中，各位可以发送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参与报名。 继续来看看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关于这条资讯是在胡彦斌2018年年初发行的新专辑，这三个字我要先打岔一下，来静瑜念一下 瓦他好、啊、这是一句上海话、啊、对 对 对 对，因为我 很不好念， 我查一下字音是票推好、 哦、票推好，对，但那上海话叫瓦他好、嗯、 啊，对，那日前呢也是在这个综艺节目创造101当中，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对选手的真诚态度收获了无数好评。 嗯，思萌一直在追创造101，对不对？ 对，其实我稍微开一个玩笑啊，调侃一下，我觉得胡彦斌在屏幕上展现出来的第一，皮肤原来还挺好的，这是第一感觉 哦。 第二是这么多年哦，饮食伙食是越来越好了。 说人家胖了是吗、 嗯、哎，还说一下新歌嘛，对、嗯、因为这个5月9号发的全新单曲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也作为新年的首播单曲，虽然说也是情歌的，但这次也是融入了颇具动感律动的 Future Breeze 还有 Rounding 的这样的构建，从胡彦斌嘴里唱出来可能是更为一种有都市潮流气息的情感故事。 是，我们来听听他的新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已经在了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都在学会收敛，当被唠叨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 粉色别的固执体面，给我一张盖着的无需可怜，反反复复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楚，你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到不想成全，恨不到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吃不了我分担一半，或者是我觉得默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也忽然畅快，不是不敢承担，许多面向是种的勇敢，舍不得你努力不得把最后还要我承担的一半，或者是我怕的，或者是你累的，或者是我觉得默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也忽然畅快，不是不敢承担，许多面向是种的勇敢，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起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爱你，已经在这怎么多年，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哦，空气到底学会收敛，当没了答案那两个字都还以为就只是错觉，分手背的孤寂体面，给我一层盖的点无需可怜，奔奔不不得的心酸，你画的情愁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全部让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你不离不弃，把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或者是你累的，或者是我觉得默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也不去偿还，不是不敢承担，就算在想象中的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感到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舍不得我分担一半，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新歌，叫做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九个字哈，确实有点长，不过比起之前的那个应该是忘记了，有一首名字巨长的歌曲， 是李健和岳云鹏的合作那首歌吗？ 对对对，就是什么唐僧在女儿国的什么什么什么 之内，怀然后看着你的眼睛 啊，对对对，希望这首歌可以大爆一下，这样大家就可以记住他的名字了，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哈，现在呢这个乐高玩具已经不仅仅是小孩子的专属了，很多大人也喜欢去买一个回家去自己拼拼看，但如果你认为连续五天都玩乐高积木太孩子气的话呢，那不妨六月中旬去到美国芝加哥附近的小镇上姆堡去走一趟， 而且这里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叫做芝加哥积木世界的乐高大会，吸引各个年龄的乐高迷一起来玩乐高、聊乐高，包括展示乐高啊、交换乐高，还有赢取乐高， 是的， 比较的精彩啊。其实乐高这个东西可能拼建起来看起来很小团，但是其实做起来还有挺多操作难度的。 这个今年的大会定在6月13号到17号期间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

怎么个潮流法呢？具体大家可以参照一些之前的预热视频，比如说发送一下思蒙斗三个字， 还有静宇斗和郭鹏斗。 是啊，思蒙斗啊，就是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加抖动的抖，这三个字中间不加任何的休止符，你就会收到一个哎健身健得非常好的型男的一段抖动的小视频了。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一段小视频啊，感受到我们想要邀请您来参加我们活动的这种热情的心。 对， 希望大家可以 抛砖引玉， 哎，到周日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录一段非常跟妈妈一起玩，包括在活动结束之后呢还有插花的这个环节，现场送一束自己亲手插的花给妈妈。 哎，还有今天这个关于母亲节，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母亲妈妈最让你钦佩最让你佩服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我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哈 Chris 王跟我们说，我老妈这几年开启了一项新的技能，就是每天找个话题催婚，完全不带重样的，我已经服了，强都不服就服我妈。 这个我跟你说花样有很多，比如说静瑜，你看你看窗外那棵树像不像妈妈未来的女婿？ 妈，我给你把它砍回来。Chris 王也跟我们说哈，其实那些照顾家照顾孩子都是母爱的共性，你不相信你往家拉个哈士奇试试，分分钟破功。 哎，这就都有一个无敌破坏王的称号，哈士奇可能让很多人都会崩溃的。 但是有些人哈，就也会抱怨说，我在我们家的地位还不如狗，我妈对狗可好了。那可能因为你还是单身吧。 经常会发微信说，妈妈我想你了，哦，那个回来的时候买两包狗粮过来 啊。对， Gary 说，我老婆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在家里，妈东西在哪里哪里，但对他说最多的就是爸我妈在哪里。 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妈妈最让自己钦佩的一个地方，包括这个单老师他就说了啊，我老妈最让我钦佩的就是她的精力充沛，因为也是自己家里面非常的两个孩子，所以说妈妈也是操劳起来非常的辛苦，同时也是保持活力保持青春的状态。 而且妈妈有个特别厉害的本事哈，就是那时候流行织毛衣，我妈一个星期就能织一身毛衣毛裤，毛衣毛裤一星期，就我跟我姐俩人的毛衣毛裤都是我妈亲手织的，真的好厉害啊。 所以你的妈妈和我们还不一样，就是别人的妈妈都是穿秋裤，你的妈妈是穿毛裤 织毛裤，冬天再也不用担心你会冷了，对不对？更多的答案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演出，也就是6月10号名为祝您愉快的黄家驹25周年纪念演唱会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 对，在这里要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祝您愉快呢其实也是一首歌的名字，是在黄家驹离开1周年的时候他的弟弟黄家强为他创作的。那这次家驹的弟弟是家强近日在北京和歌迷分享了这次办演唱会的一些初衷啊，包括也是希望翻唱这些经典老歌找回当时共话往昔的那种氛围。 25年前的6月份 ，Beyond 乐队主唱黄家驹在日本东京录制节目的时候，不慎跌下舞台，重伤离世，成为很多乐迷的一首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首 Beyond 的经典歌曲《光辉岁月》来一起怀念他。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谁又能做到？我可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Chiefs Harmony 单飞之后的卡梅拉卡贝隆，一首哇大热爆款的歌曲了，Havana。近年来呢，黑胶唱片哈，大家都已经是作为一种怎么讲生活方式在保存了。 对， 很多人呢现在是在某宝上去买很多的就黑胶点唱机放在家里，等于说是当做一个摆设。然后呢再买上几张黑胶唱片，晚上的时候啊，你知道华灯初上，放上一点 jazz 音乐，再来一杯小酒，哎呦，感觉很有生活的氛围。 然后配着一碗麻辣烫是吧？ 麻辣烫还有鸭货，你知道吧？就是鸭翅、鸭脖什么之类的。好了，我说饿了已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黑胶唱片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全球音乐消费市场上日渐回暖的情况下呢，上海市文创资金的支持之下，中唱集团斥资从德国引进了一条全自动黑胶唱片的生产线。那5月9号，这条具备全球领先水平的黑胶生产线在上海已经正式投入生产运行了。 是的，那么我们首批中国制造的黑胶唱片就即将出版问世了，其中呢也包括跟上海音乐学院联合推出的上音品牌的黑胶唱片《梦林汤显祖》，还有交响曲《丝路追梦》，以及赵继平创作的歌曲《交响组曲》《乔家大院》和《大宅门》，还有新乐府的新民乐唱片《五行》等等，以及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流行音乐。 比如说古风的唱片《风带我走吧》，包括叶蓓的唱片最新的真的专辑哦，《流浪途中爱上你》，还有黄龄《来日方长》。 想象一下哈，叶蓓跟许巍的这一首《流浪途中爱上你》做成黑胶唱片，然后放在自己的黑胶点唱机里，这个时候再来上一包鸭脖，不。好了，配一杯红酒吧，感受一下。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飞驰而去的是风景，飞驰而去的是时光。不曾爱上你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影响，今明两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多分散性阵雨或小雨天气，外出请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5月15号，指挥家卡尔·圣克莱尔将执棒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接手小提琴大师祖克曼，在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登台，演绎莫扎特、莫索尔斯基、拉威尔等作曲家的经典名曲。其中莫扎特第3小提琴协奏曲将由祖克曼担当独奏，为观众展示这部经典协奏曲的艺术魅力。详情咨询6655-0000。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素有芭蕾圣殿之称，是俄罗斯芭蕾的金字招牌。5月18号到25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以全明星阵容亮相国家大剧院，倾情上演保留剧目《海盗》《巴黎的火焰》，为京城观众献上一场芭蕾的饕餮盛宴。订票6655-0000。再来关注由经典音乐剧改编而成的歌舞电影《妈妈咪呀》系列的续篇《妈妈咪呀二》近日发布最新预告，原班人马悉数回归，在欢乐歌舞中共同回溯主角们年轻时候的故事。《妈妈咪呀》音乐剧是百老汇的卖座经典，全球累计观众超过2000万人。2008年，《妈妈咪呀》被首次搬上了大荧幕，而这次续集将依旧沿用瑞典著名乐队 ABBA 的歌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多首乐队广为传唱的经典曲目也将在片中出现。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路况，机场高速温榆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北五环顾家庄桥西侧西向东受事故影响，车行缓慢。另外，西六环千灵山桥路段南向北外侧车道有车辆自燃，后车短暂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葫芦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海岸的岸边，我们肩并着肩，洁净的蓝天，清澈的水面，完成一条海平线。 是诺言，成立是依恋，唱出一首五月天。五月天， 高大上的夏天， 之间 再完整的爱恋，进我的手里面，有好多明天。 五月的天， 梦开始要鲜艳， 只有我演 一长串的心。 星星几点，迫不及待再眨眼。海风味道变香甜，沙滩香满两片，你哼着永远，我喝着不变，唱一首五月天。五月的天， 高大上的夏天， 之间 太完整的爱恋， 紧握的手里面。 在 CHE 的五月天，五月的天空哈，很多人经常会把这首歌搞乱，觉得这是五月天唱的一首歌，但其实是 SHE 演唱的五月的天。哎，五月天 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来听。 是五月十一号呢，要告诉大家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了，这就是我们的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这个周末呢将会举行复赛。 将会有百余名的优秀选手再一次的走进赛场来展开声音和智慧的对决，而且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台领导，包括行业专家，北京电台的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的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的黄金评审团， 来多角度的考察选手的这个综合能力哈。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平台上去问说，哎呀，思萌你主持什么节目啊？还有好多刚刚在我们早上节目听到的，思萌是谁呢？要介绍一下，思萌也是去年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北京电台的新主播大赛，冠军，来，手动鼓掌，手动鼓掌， 掌声在哪里？灯光在哪里？ 是，然后呢，加入了我们北京电台哈，我们才能感受到，这样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给我们带来的每天的这样一种活力的感觉。那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次主播新势力的活动，可以吸收更多我们的同行来给大家带来好听的声音，来陪伴着大家。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晋级名单将会在赛后揭晓，五月份将会举行一个决赛。如果您关注这次比赛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来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是 希望这些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绩。 那这一次呢，思萌已经是以过来人的身份了哈，再给大家加油打气，也希望大家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让它发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Cindy 王心凌，梦的光点。 奔跑在人群里面，我看不见，偶尔和孤单遇见，在原地转圈圈，我跟自己面对面，踮起了脚尖，靠近了一点，梦就住在前面。 我不管淋湿的脸，用坚定的双眼，换一个角度欣赏磅礴大雨的阴天。未来还有另一面，能不能看见？还是望见面？我不再蒙着眼，明天的笑脸，幸福的起点，有彩虹花朵铺满在一整片蓝天。不管有多么远，有你在我身边。我追着梦的光点，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你的爱没有上限，给我力量继续往前。我追着梦的光点，信念是站在同一边的起跑线，加速度中出现扬起了脸，我们微笑一起迎接幸福终点。我不管淋湿的脸，用坚定的双眼，换一个角度欣赏磅礴大雨的阴天。未来还有另一面，能不能看见？还是望见面？我不再蒙着眼，明天的笑脸，幸福的起点，有彩虹花朵铺满在一整片蓝天。不管有多么远，有你在我身边。我追着梦的光点，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你的爱没有上限，给我力量继续往前。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Help but drink you up. Cherry Color Happy Hour， 人生当中呢，总有一些让你觉得是特别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刚刚念错字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发送了思蒙斗、静宇斗和郭鹏斗之后呢，很多人已经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迫不及待的，在呼唤我们的微信小编了，耗神出来抖一个，今天真的有耗神抖哈，而且也是为我们周末的这一次百字情书的特别企划《爱的相聚》的预热，来思蒙公布一下通关口令吧，怎么样可以看到耗神以及小耗神抖一抖？ 哎呀，我看到你刚才在直播间那个抖的状态，我都已经不太会说话， 不好意思了，是吗？ 太好玩了，这样回复三个字很简单，抖一抖。 对，因为他 这是唯一一个， 是大家打错浩神的名字， 唯一一个在这次一周的预热活动当中没有名字的一个浩神，很可怜。 对，抖一抖三个字， 抖一抖三个字，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浩神录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抖音小视频。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呢，您可以带着妈妈来参加我们这个周日，也就是5月13号举办的《百字情书·爱的相聚》的特别企划，来带着妈妈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来抖一抖。再来大家介绍一下电视剧《爱情公寓》第四季完结，在4年之后呢，将要拍电影版了，这个 IP 将会有进一步的挖掘。 《爱情公寓》这个电影将定档在8月10号，也是由导演韦正，包括编剧汪远亲自操刀，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角色，曾小贤、胡一菲、吕子乔、张伟，包括唐悠悠、陈美嘉，全部都会回归，而且在最有回忆的暑假跟大家相遇起来了。 对，那接下来这首歌，看看能不能帮大家来唤起回忆。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能够一起到老，那比什么都重要。总是为自己烦恼，怕身材不够好，怕魅力会变少。 总是不明了为何要烦恼，世界太纷扰，自在就好。 总是为他们烦恼，浪子哪里去了，青蛙也做主角。 总是被女人的无聊累到爆，那事实有什么大不了。他们想过新人驾到，他们烦恼，怕伤心忘不掉，怕爱情会退烧。 其实很明了，何必再吐槽，庸人放自扰，自在就好。 总是为自己烦恼，情书总不着调，告白没有人教。 总是被男人的糊涂煽动，要说愿意只不过下一秒。 我始终执着的相信 爱情公寓的同名主题曲，就叫做爱情公寓，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些主演们一起演唱的。来唤醒我们的回忆之后呢，这次爱情公寓的电影版8月10号将会上映了。最后呢，还是想帮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这是《爱情公寓》的同名主题曲，就叫做《爱情公寓》，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些主演们一起演唱的。 嗯， 来唤醒我们的回忆之后呢，这次《爱情公寓》的电影版8月10号将会上映了。最后呢，还是想帮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全炎的全天的云量较多，天气以阴为主，而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小雨天气过程。那降雨的时段主要是在白天了，虽然说降雨量不太大，但是雨天路滑，而且交通出行会有不利影响，所以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未来2天，也就是我们双休日的时候，由于这个云层遮挡哈，削弱了光照，所以气温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回落。不过下周呢，周一到周三，平原地区的气温都将超过30度， 所以 预计未来一周哈，北京地区就应该进入到夏天了。夏天来了，有很多的小秘密，当然了，这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妈妈来参加我们这次的百字情书的特别企划。其实这一周哈，因为配合着我们这一次活动，所以送了很多的关于妈妈的歌给大家。 对，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想送一首关于妈妈的歌给大家，这是来自蔡卓妍的《妹妹》。为什么叫妹妹？ 为什么叫妹妹？ 因为她说就想让妈妈就像妹妹一样，就让我来照顾你。哦， 这样照顾妈妈像姐妹一样的感情。 是，其实今天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我妈妈最让我钦佩的地方，其实几乎都是妈妈怎么照顾自己，帮我做饭，帮我洗衣服，帮我织毛衣等等等等的。那我们长大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能力去照顾自己的妈妈了呢？ 像妹妹一样的照顾，让妈妈少操点心，少这样多体会一下年轻的这样的活力感觉哈。 嗯，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5月13号这天带着妈妈来到我们的爱的相聚的特别企划当中。当然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以后一次回顾，大家可以感受在这个周日哈，在现场的一种感觉。那最后一首《妹妹》来送给大家，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 我走最前，你在后面，世界常常改变，像是那年踏高跟鞋，工作的你并不腼腆，你站得美。专注的美，我要想你，我许愿。当时间往今天再倾斜，你又是爸爸，又是我虚构的姐姐。可是当时间一点点被偷窃，失落再发现，责任又没有。 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荣，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